我们现在已经到国家图书馆旁边，这个贵阳街跟那个中山南路头，就是中正纪念堂前面。我们是在外交部后面的巷子。 那么，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山南路头这边已经是人满为患。 今天人有比警察多哦。 当然人是比警察多的。我现在手上拿着一份大纪元时报，蔡康永小 S 说核能是不必要的冒险，陈绮贞说华丽的冒险，没有，陈绮贞没有说，名模林志玲说我们有选择权的话不会让任何危险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艺人桂纶镁说对于家园有任何危险可能的东西都希望尽量能够排除，尽量希望能够排除。 怎么动啊，全满啊，这要怎么走啊？ 没有，先找团体，团体， 团体，我们团体在这里啊， 我们就自己就团体了。 劳工阵线啊，啊，社团大队有什么联盟什么的？ 像主任他们都在哪一队？ 他们我不晓得，因为有一个什么艺术联盟的，但是我们就不想要去那个。 他们好像是在 工会吧？还有什么？反正这个大纪元上面他有谁？有第一个是康熙嘛，哈、哦，算了，名模林志玲，艺人桂纶镁，作家九把刀说，就算你是支持核电的人，也不应该支持非常危险的核事。阮经天跟柳承哲会上街，然后五月天啊，陈升，反正陈升是被放在最下面。我们要嘛就是在这边等，要嘛就是这样， 走一下吧，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听到那种舞曲董吃声， 同志反核， 处男也反核， 没有处男联盟啊，不好意思。 那边还有什么正言法师的那个大头照是什么？现在完全就是听这个，有啦，快车道比较有在流动了，慢车道这边都是比较收休。不要核能，只要男伦，男人的伦理就是男人的敦伦。这个是同志咨询热线的他们的一个标语诉求。 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口号还是标语的。 我们哦，我是废人，我反核废。 废人要废。 我是废人，我要废核。公投反对核是装填燃料棒。我是北哎。 还好那边。 哦，北翼。 哦，北翼帮的。 北一帮，耶！你爱说十六字，我送你三十二字。政府台电出发兵装民嘴财团，并州就听恐吓拐骗区长院长，摸着害命保这个屁，三十二字。 我们先在旁边那样看。 说那个什么阮经天什么他们也都有参加， 柳承哲啦， 对， 他们如没有啊，那个为了低调，可能如果 代理人会出现的话，应该桂纶镁会隔得比较远，还是就直接在哪里哪里这样，很低调，戴一个无框眼镜，然后穿得很宿舍的衣服。哎，有妹，有妹，有。